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19，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系列报道《时代楷模》播出，科研精英黄大年、 李克强在陕西考察， 第六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新疆喀什召开，俞正声出席并讲话。 系列报道《20年援疆情满天山》播出，产业援疆增后劲。 国务院安委会巡查组向7省反馈第三批巡查情况。 外交部驳半岛核问题中国责任论，强调各方协调配合，群策群力解决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成立暨部队出征仪式举行。 央广时评，全民健身已经动起来，场馆建设急需跟上去。 巴黎和洛杉矶同时赢得奥运会承办权。 以下是详细内容。 时代楷模，今年1月8号，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春逝世。他在英国18年有所成后，毅然回国，只因胸怀科技报国之志。他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我国寻天探地潜海填补技术空白，忘我奋斗至生命最后一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学习黄大年同志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中国之声今天起播出系列报道，讲述他无愧于时代的奋斗故事与家国情怀。请听第一篇《科研精英黄大年》，采制央广记者刘百轩、张英林。 在黄大年办公室北面的墙上贴着12张以月份为单位的日历，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他在2016年里的日程安排。一天辗转多地，一次出差好几个星期，几乎成为一种常态。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黄大年办公室的灯会一直亮到凌晨2、3点钟，如果哪天黑了，那一定是他又出差了。 我叫黄大年，来自吉林大学，我们属于基础研究。 这是黄大年生前在埋头科研之余抽身出来做的多场汇报之一。他和团队所要攻克的难题是如何尽早研发出国家急需的地球深部探测仪器，这不仅是一代科研人员的梦想，也是一个国家的战略需求。黄大年曾说， 我们要向深空进军，我们要向深海进军，同时我们要向深地进军，这个深地进军就需要装备。 黄大年科研团队成员于平解释， 搞清楚地下到底有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既包括它自然的，比如说油啊、气啊、矿产资源呢、另外也包括人为设置的，比如说军事上的一些隐伏目标。 这样的高端装备，国外长期对我国实施严格的禁运和技术封锁，而我们自主研发的装备长期停留在小米加步枪的年代。2009年，黄大年在海外工作生活的近20年后，毅然从英国归来，投身科研之中。黄大年科研团队成员马国庆， 以前的话可能用10年甚至20年，黄国呢用短短的几年就已经推进了他的发展。 有人说黄大年惜时不惜命，作为广西人，黄大年爱吃米粉，但他嫌汤汤水水的食物会延长吃饭的时间，总要求别人帮他打包学校门口3元1穗的烤玉米，可以一只手拿着啃，另一只手还能腾出来工作。马国庆， 其实就是抱着一个说，我要尽快把我所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国家，让国家更快地去追上其他发达国家的一个脚步。 在日夜无休的攻坚克难中，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在归国的7年时间里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我国深地探测领域多项技术空白就此填补，5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艰难路程。他生前曾说， 我就希望我能尽自己份力，能够把地下的2公里甚至更深的地下的隐伏信息呢，真正探得清楚，让它全部透明。 黄大年手机的封面图片是一张英国剑桥的风景照，个性签名处写着，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归来离去之间，黄大年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不忘初心的爱国情怀，兑现着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下的那段誓言。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线。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将于7月17号到20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阿巴斯总统第四次访华。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将分别同阿巴斯总统会谈会见，双方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号到11号在陕西杨凌宝鸡考察，他强调加快改革创新，补上民生短板，在推动西部开发开放中促进经济发展升级。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李克强来到陕西自贸试验区杨凌片区，对自贸区微信办执照等改革措施予以肯定，听到实施银改增后企业税负减轻、税基扩大、产业链拉长，李克强十分高兴。他勉励说，深化放管服改革关键要体现在群众评价上， 老百姓少跑腿甚至不跑腿， 对， 都可以办事， 是 啊， 办照的话完全可以在家里办， 微信办的， 微信办的， 微信办的， 而且有公安做安全保障， 对， 我们也是一大创造。 在观看杨凌重创田园成果展示时，几位创客介绍了土壤修复改良技术，李克强希望他们把技术与国家实施的土壤深松结合，改造更多中低产田。看到农业云公司打造云平台服务农民，李克强说，农业与互联网加等现代科技结合会有力改变弱势产业地位。 这是就是杨凌云， 杨凌云的这个数据应该掌握的更细， 全部都在这上，可以， 我们的农业发展不仅要靠天，也可以靠云了。 李克强来到秦岭深处大湾河村，沿着崎岖山路走进群众家中，与乡亲们围坐交谈。他叮嘱说，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切实做好脱贫攻坚工作，既要妥善解决村民安置和就业，也要创新思路做好乡村原址开发，使搬迁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招标了，对，这个办法好，这样你这个拆迁补助的钱就有来源了，可持续了，不然你完全靠政府搬迁再给拆迁补贴，那么这块地方没有很好利用，可能还难以持续，把这个账很好算一算。好，祝你们搬迁以后过上好日子啊。 在秦川机床集团得知企业内部建立大批双创平台，700-800员工成为创客，98%的产品按客户要求定制。李克强说，个性化需求日益成为市场主流，国企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握竞争主动，双创是大平台。 希望你们将来真正的装备中国的机器人，装备中国走向世界。 好。 在宝鸡洪文路棚户区，李克强要求加快棚改进度。他说，做好基本民生兜底保障是各级党委政府的职责。经过几年推进棚改，全国有8000万群众搬进新居，但仍有几千万人住在棚户区，要适应新型城镇化进程，把改善他们基本居住条件这项增民生福祉工作做得更扎实。 第六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7月9号到11号在新疆喀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俞正声指出，2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对口援疆工作紧紧围绕总目标，定位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重点更加突出，措施更加精准，为新疆社会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援疆工作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益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得益于支援省市、讲政治、顾大局的全力推动，得益于广大援疆干部人才的无私奉献和辛勤劳动。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 一系列决策部署和长期援疆的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广大援疆干部人才是经得起考验和值得信赖的。 于正声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在对口援疆工作中积累了宝贵经验，既坚持以新疆工作总目标为统领，坚持凝聚人心夯实长治久安基础，坚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坚持发挥援受双方两个积极性，坚持健全制度科学管理。这些经验既是对以往援疆工作的总结，也是今后援疆工作需要坚持的重要原则。于正声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口援疆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治疆方略和援疆工作决策部署，在事关新疆改革发展稳定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问题上精准发力，在对口援疆广度拓展、深度挖掘、力度强化上狠下功夫，不断提高对口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贡献力量。 第一，坚定不移地聚焦实现全面小康，推进脱贫攻坚，助推受援地如期实现脱贫目标。第二，坚定不移聚焦扩大就业，推动产业援疆。产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群众就业，是就业的主攻方向，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大力推进。第三，坚定不移聚焦提高人口素质，推进教育援疆，要坚持教育优先的原则，要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推进。第四，坚定不移聚焦增强实效，推进干部人才援疆。相比援疆资金和项目，干部人才是更重要的援疆力量，要切实关心好、使用好、管理好。第五，坚定不移聚焦民族团结，推进交往交流交融，搭建多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平台。第六，坚定不移聚焦夯实基础，推进基层建设，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会议表彰了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先进个人。在喀什期间，于正声还考察了新疆继发华和服装有限公司、喀什中心手套有限公司、新疆东纯新纺织有限公司等企业，并深入便民警务站、幼儿园、民族团结小区进行调研。 系列报道《二十年援疆情满天山》，今天播出第三篇《产业援疆增后劲》，采制央广记者林涛、张孝成。 正当酷暑，维吾尔族小伙埃萨·阿卜图·克里姆在新疆小白杏之乡库车县组织员工采摘枝头的杏子， 通过顺丰快递空运到浙江，客户啊下单到收到后只需要两天就能够吃到原产地新鲜的小白杏。 2015年，在杭州援疆指挥部帮助下，卖干果的埃萨参加阿里巴巴农村电商蒲公英人才培训，转型做起电商。现在他不仅在杭州建立了果品转运分仓，还成立果业合作社，谋划更大的梦想。 借助咱们援疆指挥部这个平台，跟着我老师计划着在浙江啊融资1000万，把咱们这个项目做大做强，希望这公司能够早日上市。 如今浙江10个援疆城市牵头阿克苏8县1市建起10个农村电商运营中心，服务延伸到300多个行政村，吸引5000多名青年创业，注册网店10000多家，连带起上百万亩林果基地。浙江援疆指挥部副指挥长、阿克苏地区行署副专员陈建忠： 农村电商的发展有助于引导农民推销了农产品，有助于新业态的形成。 400公里外，喀什地区英吉沙县的维吾尔族妇女孤立不出村就找到了工作。她和同村姐妹在山东中信集团英吉沙卫星工厂针织手套，1个月有2000元收入。近年来，山东援疆指挥部探索总部加卫星工厂生产模式，吸引120多个劳动密集型项目落户布点喀什农村，带动了6万多少数民族群众就近就业。喀什中信手套厂负责人宣言朱浩： 他不愿意离开家到外地去就业，然后我们就把用工最多的一个环节放到了我们乡里面，让他就近就地就业。 立足当前，还要着眼长远发展。浙江、广东、江苏等援疆省市组织民营企业组团西进，在南疆阿拉尔、图姆舒克等兵团城市建起纺织工业城、机械装备城和信息物流产业集聚区，匹配关联产业，完善生活设施，吸纳了5万多内地和南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兵团城镇就业生活。浙江台州援疆指挥部指挥长李斌： 你只有把产业做强做大，才能更有效地集聚人口，集聚一批熟练的产业工人和高素质的技术骨干。我们坚信，通过产业援疆的不懈努力，一定能够助推兵团向南发展。 2010年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实施以来，国家部委和19个援疆省市累计引进6100多个产业援疆项目，完成投资9100多亿元，带动了50多万人次就业，极大促进了新疆优势产业发展，增强了新疆产业造血功能和长远发展能力。 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日前，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巡查组向相关省级人民政府反馈第三批安全生产巡查情况，通报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整改意见。今年四月至五月，国务院安委会七个巡查组分别进驻北京、河北、浙江、福建、江西、重庆、宁夏等地区，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安全生产巡查，发现各地区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基层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安全监管执法和重点工作措施落实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近日，美国和日本等国呼吁为解决朝核问题，中国应承担更大责任，加大对朝施压。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指出，朝核问题的核心是朝美矛盾，本质是安全问题。 朝核问题的矛盾焦点不是中方，推动当前局势紧张升级的推手也不是中方，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也不掌握在中方的手里。近来有人在半岛核问题上渲染和突出所谓的中国责任论，我想这要么是对半岛核问题缺乏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要么就是别有用心，企图推卸责任。 耿爽表示，中方为解决半岛核问题做出了不懈努力，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和建设性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为缓解局势、解决问题，其他各方也应相向而行。 当甩手掌柜不行，过河拆桥不行，背后捅刀更不行。如果中方在努力的灭火，有人却在浇油；如果中方在不折不扣地执行安理会的涉朝决议，有人却在损害中方的合法权益；如果中方在为推进半岛的无核化而做各方的工作，有人却在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那么中方的努力怎么能够取得成效？局势怎么能够得到缓和？半岛核问题怎么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希望有关各方都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同中方一道，共同为推动半岛核问题早日回到对话协商、和平解决的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最后我要说，半岛核问题上的中国责任论可以休矣。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成立暨部队出征仪式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码头举行，请听记者朱希迪、莫小亮的报道。 海军司令员沈金龙宣读驻吉布提保障基地组建命令并授予军旗，海军政治委员苗华致辞。上午8:30许，仪式正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在井冈山舰、东海岛船分区列队，欢送部队的官兵在码头整齐列队。 司令员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任务官兵准备完毕，请示出征。 出征！ 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一声令下，搭载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的舰船依次鸣笛，截拦起航。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吉布提建设保障基地并派驻必要的军事人员，是中吉两国政府经过友好协商做出的决定，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该基地位于吉布提共和国首都吉布提市，主要为我在非洲和西亚方向参与护航、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提供有效保障，也有利于我更好执行军事合作、联演联训、撤侨护侨、应急救援等海外任务，与有关方面共同维护国际战略通道安全。 福建深化林业改革，助推林下经济项目发展，有力促进林农增收。林农由过去靠山吃山转变成靠山养山、靠山绿山的发展理念。请听央广记者彭建军、福建台记者林璐、龙岩台记者吴丁岩的报道。 王瑞宝以前是龙岩武平县万安镇上镇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一家三口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去年开始，他加入武平县良野鲜蜜养蜂专业合作社，一边在合作社打工，一边自己养蜂。 现在打工的时候独赚一半的钱，我们现在的比以前就好得多嘛。 云茶村在良野山深处， 村民邱光福说，过去村民靠山吃山，没钱就砍树。林改后，随着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的实施以及两野山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村民的发展理念发生改变。村里通过发展森林人家及开展森林旅游康养等项目，带动群众致富。 我是2013年3月8号开始开庄，到现在是有50-60万，我平均一年差不多也就是15万左右吧。不砍树照样可以致富。 武平县林业局副局长钟德华说，因为林业生产周期长，在林农承包了山场以后暂时没法砍树，这个时候政府就要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调动育林护林的积极性。 主要一块呢，就是充分的去利用林地空间，去发展的林下经济，以及呢就是充分利用良好的森林空间呢，搞森林旅游、森林康养，还有呢就是发展林下的种植、林下的这个养殖这些项目。这个呢也是拿到了林检证，充分的去挖掘、发挥好了我们的国有这个林地的经营权，发挥好它的这个最大效益。 据统计，2016年福建林下经济总产值达到616亿元，占全国的10%，包括广大林农在内的福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15000元。一些农户从林业发展中获得的收入已占其家庭收入一半以上。福建省林改以来，年均造林200万亩，覆盖率从2002年的60.52%提高到65.95%，继续保持全国首位。 央广时评。全民健身已经动起来，场馆建设急需跟上去。撰写曹波。临沂暴走团占据主路暴走，遭出租车冲撞致一死二伤，这条新闻这两天成为热议焦点。近段时间多地还爆出广场舞大爷大妈抢占篮球场、高考期间拒停跳舞等一系列新闻。在人们为规则意识争论的面红耳赤的背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体育场馆严重稀缺。国务院文件曾明确提出，在城市社区建设15分钟健身圈，新建社区的体育设施覆盖率达到100%。然而尽管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建设，但与打造15分钟健身圈的规划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不仅如此，相当多的体育场馆规划不切实际，一味追求大型先进，对普通居民中看不中用。体育场馆和设施的不足与市民日益高涨的健身热情间仍然存在较大矛盾。以曾经爆发篮球少年与广场舞老年人争抢场地事件的河南省洛阳市为例，该市体育场馆共计8721个，2016年常住人口达到680万。按照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33.9%计算，平均下来264个人共用一块场地，可见配套不足的严重程度。体育场馆不足源自城市发展留下的旧账，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如何为市民保留一片健身的天地，则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与魄力。面对困难，地方政府部门既要下定决心在城市规划中为公共体育场馆留出足够空间，还要开动脑筋，充分利用好城市中的江河湖畔等自然资源，使之与群众健身有机结合。更不妨解放思想，用新兴的共享模式等理念，精心设计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体育场馆开放管理办法，盘活存量，提高利用率。只有让体育场馆设施遍布街头巷尾、社区商圈，才能最大程度地满足百姓参与健身的强烈愿望。 新闻动车组。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将于8月1号试行，我国快递业务量收保持高位运行，全国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春季行动立案800余起。请听报道。 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共分8章77条，旨在规范三江源国家公园保护、建设和管理活动，实现自然资源的持久保育和永久利用。青海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简松山： 三江源国家公园实行集中统一垂直管理，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统一行使国家公园内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国际国家重要湿地、水利风景区等各类保护地的管理职责，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九龙治水问题。 央广记者葛修远，西宁报道。 国家邮政局发布2017年二季度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快递业务量收保持高位运行，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31.3%，日均快件处理量超过1亿件。此外，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监管研究处负责人耿燕表示，农村快递成为快递业务新的增长点。 重点快递企业在乡镇网点的覆盖率基本上达到了82.6%，进一步畅通了农产品进城和工业体下乡的双向的流通渠道，快递加电商加农业成为精准扶贫的一个标配。 央广记者冯硕北京报道。 国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司长刘克志介绍，春季行动期间，全国累计检查旅游企业13410家，立案809起，其中已处罚455起，罚款金额达到1288.31万元。 经查，贵州海外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以每人399元的团费，组织云南西双版纳6日游，属于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贵阳市旅游产业发展委员会给予贵州海外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停业整顿1个月，并处3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国家旅游局近日已印发通知，部署开展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暑期整顿，下一步还将开展秋冬会战专项整治行动。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中国航海日论坛昨天在浙江宁波举行，本届论坛以载扬丝路风帆共筑蓝色梦想为主旨，与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围绕航运经济、港口发展等主题聚焦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与交流。 在顺利完成停靠香港期间的各项任务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昨天上午驶离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为辽宁舰编队举行欢送仪式，不少市民自发地为编队送别，感谢其为香港带来的珍贵记忆。 中国武警部队与白俄罗斯内务部内卫部队联合盾牌2017联合反恐训练于当地时间11号上午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市近郊的3214部队训练场启动，这是中国武警部队首次与白俄罗斯内务部内卫部队进行联合反恐训练。 首届国际青少年机器人全球挑战赛将于7月中旬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中国组成了由7名高中生和2名导师的代表队参赛。本次比赛将有16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代表队参赛。 国际奥委会130届全会昨天一致决定，2024年和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的承办城市将同时产生。现在唯一的悬念是两个申办城市洛杉矶和巴黎谁先举办。全会决定，洛杉矶、巴黎和国际奥委会将在今天进行3方谈判，寻求敲定一份3方协议，通过谈判来决定哪个城市先举办奥运会。这意味原定于9月13号在利马举行的投票前2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就已经决定。新华社分析称，从多方面的迹象来看，巴黎举办2024年奥运会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这一年正好是他们举办1924年奥运会100周年。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摩苏尔解放，IS确认巴格达迪死亡，拉卡总攻兵临城下，中东反恐是否进入尾声？ 长沙600辆查扣车洪水被淹，谁来理赔？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刘倩如、文琪，主播卫东、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 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北京市。